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政策局发言人26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洪永标等为统一部一伙，一开口就指责我国正当的自卫行使权，放出蓝眼，恶意重伤，说什么北方的核开发和导弹发射是个严重的威胁和挑衅，对北制裁和施压为的是改变北方的态度等，甚至大放厥词，说什么在北方执意坚持核开发的情况下，即使政府有更替，也不会有南北关系的急剧变化等。他们在20号指使统一部发言人声称，开城工业园区工作等北南合作和交流的中断都是对北方核试爆的制裁措施，还放出一派胡言，说什么在去年全面中断开城工业园区运转时，北方拒绝接受他们的分阶段撤离请求，而采取单方面的驱逐措施，造成南方企业遭受大损失等。还有洪永标提起什么离散家属问题，厚颜无耻，说什么他们好像对北南之间人道主义问题的解决有所关心似的。总的来说，唯统一部一伙的对抗狂言是一个可笑的诡辩，其阴险目的在于辩护他们充作朴槿惠和崔淳时的傀儡和对抗帮凶，葬送北南关系的反民族罪行，想方设法坚持那些遭到内外强烈责难和反对的同族对抗政策，来在政府交替后也阻止北南关系改善。要解散反对统一的反统一部，靠南朝鲜人民的苛捐杂税来不劳而获的厚颜无耻的二流子集团的巢穴饭桶部，无条件地废除那些业已破产的同族对抗政策，这就是我们的立场。谈话最后强调，南朝鲜人民要早日把那些辩护万国逆贼朴槿惠的对抗政策，力图苟延残喘的唯统一部逆贼集团，连同朴槿惠逆贼一块埋葬在历史的坟墓之中。